一次網上 NBA 直播啊！ 香港第一次嘅網上嘅籃球直播啦，咁我哋有幸成為一員嘅話咧，其實我都覺得係榮幸嘅。 咁啊，呢一場波啊，洛杉磯打比啦，呢個快艇對啲湖人嘅。湖人如果用做主場嘅成績咧，就係16-10嘅，但係快艇今年嘅作客成績咧，就係17-12。 嗱，我預測啦，快艇贏20度啦，大家點睇啊？ 一個 crossover 同呢個 DeAndre Jordan 一個 big and roll， 跟住轉方向俾呢個 Caron Butler， 跟住 Greg Griffin 一個中距離入埋15-0， 表就變咗唔夠人打噶嘛。相反，你係點樣用另外嘅球員幫呢啲得分點去攞分啊嘛？即係你話杜蘭特， 你諗下火背後教練邊個？ 我 Pat Riley 唔通就係？ 冇錯啦，你知唔知 Riley 咁多年嘅經驗係嘛？我點樣守你？其實去做過 system 做得好。 你知唔知甲一好多隊嘅教練係邊個 你知嘅，陳 Sir。 蕭 Sir 啊嘛， 梗係唔係？Kobe Bryant 嘅 drop step 一個 half fake， 跟住用左手 咧，手出手的個位置咧就係、是、同個框平高度，咁變咗咧喺個咁嘅掟出去個角度嚟講咧，即係 ESPN 睇做過個分析咧，就係、是、呢個咁嘅掟出去的角度咧係好有利咧。 你識單打獨鬥，我都可以喎。即係你見到熱火有心呢幾球係俾詹姆斯單打獨鬥， 你絕對講得啱。 翻上去啦！ 哇， 曳啲喎呢球 就嗰個嘅。 二號位打翻 Kevin Martin 啦，係啦，咁樣可以對翻更加嘅節奏咯，可以 再調翻轉就可能壓大隻少少，因為我諗硬啲肌肉多啲啦，Kevin Martin咩骨多，咁變咗可能同埋個落地 應該唔會多嘅，係少即係肌肉少啲嘅，骨多我都驚嘅， 骨長，骨長， 佢有骨。 星期三晚9:30 ，Thomas、阿謙、夏薩特、藍天雪迪。 有嘢同我哋讲，记得上 www.soccerwise.hk 留言啦。 好，好波桑下半场嚟啦，哇！即刻咧又换咗阵容啊，阿的总啊嚟到咯，冯总啊换的总， 系入替。 咁啊，京一亦都啱啱之前亦都嚟过讲咗阵啦。 以前咧，好多年前咧，咪学英文嗰啲咧，咪有种叫 free talk 嘅， 系 free talk， 即系可以随时行上去讲嘅，好似而家嗰啲 free talk 咁 样。系啊，咁啊，头先我哋都讲过英超啦，咁啊，京一同埋的总有冇补充啊？喂， 补充少少啦，京一先定我先啊？ 你先啦。 琴晚嗰场波啦，琴晚嗰场波啦，第一样嘢输死好多人啦 ，OK。第二样嘢嘅系话，作为睇曼联咁耐 ，OK， 我觉得有少少怪怪地嘅，即系我唔知大家点样睇法，我觉得有少少怪怪地嘅。第一样嘢就系话，以摩鲁揸住队波去打，当然可以话摩鲁嚟紧因为有场超级杯嘅关系，即系对要对要对拜仁 ，OK， 再冚哥迪我啦， 成理由， 唔系有个藉口， 有个藉口嘛， 咁但系。認真地講，你要去逼散曼聯成條中場，我覺得車路士實力有餘，但琴晚完全係俾空位曼聯去打，所以亦都造就一樣嘢就係、是，琴晚你會見到啦，朗尼嘅表現啦 ，OK， 我諗大家都會覺得真係交翻足功課啦。咁但係又要咁講嘅，成隊曼聯係好係幾好嘅，琴晚打得 OK， 好 比較翻由七月。一路殺落去嘅賽事嚟講，呢場波係最好嘅一場， 非常集中， 係啦，即係最好嘅一場去打車仔，咁得出嚟結果 OK 收曬貨喎，咁但係實力上嘅差距係咪真係咁近呢？我答你一撚定唔係，係啦，咁當然啦，即係禮拜五都有講過啦，忽略咗一個因素啦，莫耶斯其實真係之前揸住愛華頓嘅時候，即係雖然唔可以咁比，但係對車仔嚟講，過去嘅往績係打得幾好嘅，咁但係我覺得摩連奴就怪怪地咯，即係因為成場波好似佢操控曬咁咯，我就覺得 係啊，全部係操盤手嚟㗎啦，根本上，即係我唔會明白啊，曼聯做乜今季行埋啲狗屎運咧？頭兩場波對兩隊都試陣嘅。即係你當佢試陣啦嚇，史雲斯到最後係佢係行翻呢個陣，決定咗咁、我當佢唔係試陣啦。咁、但係呢場波你點解嗱？官方公布咧，夏薩特打箭頭嘅，實質我哋睇咧係舒爾尼打箭頭。咁、結果得出嚟咩咧？就係話 冇人打箭頭、 其實係可以一個無風陣， 無風陣嚟嘅，係啊。 其實唔算無風陣嘅。 冇假狗，假狗打唔到假狗啊！ 嗰隻本身都唔係狗，冇能力做狗，本身佢喺扮前鋒啫嘛。但係佢啲走位錯曬嘅。同埋你計，佢冇前鋒嘅特質就係話，當陷入 車路士陷入曼城嘅曼聯攻擊嘅陣地戰嘅時候，佢作為一個前鋒，佢冇翻後壓翻住嗰啲球員， 嗯， 亦都冇即係企喺一啲佢應該企嘅攻擊位置。即係我覺得呢場波其實夠擺嘅， 嗯， 同埋一啲球員咧，譬如佢啊擺夏薩特出奧斯卡就收起馬達， 嗯， 即係佢唔同曼聯，曼聯其實因為即係增多足少，咁佢閒米煮閒飯，佢變咗其實佢踢咗咗個型出嚟嘅本身，踢咗咁多季，佢本身係有一啲默契喺度，嗯，即係你見佢全球走位比波，其實曼聯只係有少少微調，即係最多比失幾可能幾個身位可以吞到嘅， 嗯， 即係其實你見啲波係好熟嘅，但係車仔就錯曬， 係啊， 車仔啲好多過曬秒，尤其是撇橫嗰啲波咧。撇到錯曬， 拉米利斯嗰啲啊， 係啊，因為就係嗰班人根本就未夾過。 你琴晚睇論威脅性，曼聯大啲嘅。O、OK, K， 我唔記得有球啦，朗尼俾入去。 唔係，同埋要點樣拍，點樣賺一個 Cavalry。 係 Cavalry 尋晚係踢得好好嘅，我覺得係幾好嘅咧。係佢後邊做一個調控，即係調動派牌個位置係幾好嘅。 嗯， 就踢得最撚黑又維比克。 嗱，嘥咗三四分钟讲啦。 好啊，唔紧要，唔紧要。 球咧就当然系啦，有球就系头先提过啦，朗尼大约喺峨眉遇到一个波传俾韦碧克喺禁区嘅，韦碧克就转身射。嗰球老实讲句，你俾云佩斯嗰个球就入咗十世噶啦，即系九成几嘅机会率，因为狮子系冇啦，真系任佢射，点知韦碧克扮飞机 ？OK， 系啊。 咁你话哦，第二样嘢 Kevin 打得好嘅原因，我会咁样讲嘅。減咗好多壓，減咗好多壓嘅原因，你見到其實成場波個真正個派牌咧，喺翻好真係好似朗尼攞住個 possession 去打 ，hold 住成隊曼聯去打嘅。你見到個節奏係佢控制曬。咁 Kevin 就做翻個角色嘅，就係咩咧？哦，當朗尼拱咗上前嘅時候，佢就可能鬥翻後少少，去鬥住成隊波去踢。甚至有陣時朗尼行走到去前面或者左手邊附近位置，佢就攞住個波 hold 翻佢就派。咁變相你就會覺得哦。Kevin 打得好嘅原因，因為分工清晰咗，即係當個波去朗尼嘅時候，佢就鬥後；當個朗尼走咗位，佢攞住個波，佢就慢慢派翻出嚟。OK， 咁所以個節奏上你就見得好咗好多嘅。咁呢個就係我都講啦，就係話朗尼喺曼聯呢四五季喺老費，你可以話玩佢情況之下 ，turn 到一個重要性就係去到。冇一路度講緊冇十號咩 ？OK， 我都係嗰句唔緊要。最想嘅就係話講好多年我都朗尼墮後踢翻一格啦，真係踢翻落個攻擊中場嘅位置啦，成隊波好好睇好多。 唔介意噶， 我唔知啦，即係唔知朗尼自己心態會係點啦。但係而家就好多咯。 其實莫耶斯係絕對係教慣冇前鋒嘅喎。咁啊，佢喺愛華頓不嬲都冇前鋒㗎啦。有邊個前鋒得㗎？朗尼咧咪當佢以前好似卡希爾咁用咯。冇所謂㗎，啱啱？最重要的就是他搞那隊球是很硬正 的， 莫耶斯本身很 tough 的個人，我覺得是他真的很知道自己做些什麼，還有他是絕對不會受到摩連奴影響，他亦都不會受任何領隊挑人的，你看他教愛華頓很平實的， 是很平實的， 即你亦都看不到他會有些什麼壓力，你很難看到他在面容上會有些什麼壓力。 還有我不知道傑斯怎麼看，但是你問我昨晚莫耶斯，我覺得做了一個很好的決定，就是說擺浪來打出來， 是 即係我哋一路都知道嘅，就係話 ，OK， 如果你一個球員你真係要轉會嘅話，正常地就差唔多 就唔擺㗎啦，唔擺㗎啦。 好明顯一個動作嘅話，俾球迷知又好，對家知都好嘅時候，總之我唔理你， 我就唔會賣俾你㗎， 唔會賣俾你㗎，我就落嚟打嘅 ，OK。 係。 咁然之後你焗住嘅某程度上，落嚟都要交貨 ，OK。 係啦。 最後個雕係已經傾緊案過車仔都好，咁我覺得莫耶斯呢下係做得好嘅 ，OK。要話埋俾摩連奴知道，咁OK 啦。昨晚你問我收曬貨嘅， 係 啦。 不過我有啲後悔睇咯，呢場波。 我諗大家都有啲後悔。 到最後臨後尾嗰幾分鐘，你仲要換米基爾。 阿哥嗰陣咁講喎，真係。 即係有佢係咧，佢其實個策略其實佢重點咧，尋日其實係交代曬後防要做嘅嘢。 係啦。 其實基本上咧，前面嗰四個咧係放任嘅。 係。 我都係放任嘅，因為你可以睇得到，奧斯卡是自己單打獨鬥的，他其實都仲係有少少巴西人的特點，他好上腳， 係 好唔願俾波，即係佢係成日都要自己射咗佢。 你覺得馬達喺度好啲啊？ 馬達喺度絕對好很多。 唔係啊，即係 其實我諗覺得，如果唔要奧斯卡將個位擺落馬達度，根本而家尋晚連夏薩特都踢到好無奈啊。 係啊， 跟住另外一個就係、是托尼斯啊， 嗯， 托尼斯昨晚又是一落到嚟，又是自己死打打打打打，自己射埋。 系啊，同埋我想讲真正的串联咧，系咩咧？你要有奥斯卡喺度，我觉得即系奥斯卡或者夏萨特喺度嘅时候，你如果真系摆佢两个咧，佢系一人打边嘅啫 ，OK， 唔会有任何交流嘅。调翻转，是但抽起一个落马打落去咧，其实成队波嘅车路士咧，我就等于你睇翻旧年啦，好好多。 但系咧，唔系摩连奴教嘅波，系唔中意做波。 系啊， 做噶。 系啊，佢都 要。我话俾你听啊，点解托尼斯同奥斯卡会带住个波自己射唔交波？其实摩连奴一贯嘅教法都系咁样样，所以佢教一队球队， 因为佢要堕包咯。 系啊，佢要一 咪自己搞掂佢咯。系啊， 特色咧，无论去到边咧，佢一定要买一个顶级前锋。 系 咩叫顶级前锋咧？佢系能够喺个大赛里边射三脚。只是有三腳射、 嗯、 一定要起碼有一個入球， 即是要很有效率的， 就 是 好像伊道奧那些就是咯， 是啦、嗯、所以聽是啊， 因為他有些戰術他要交代告訴你，你帶著個波在前面、 嗯、 不要交給隊友啊，為什麼、嗯、一做波有機會被人 interception 的、 嗯、 一個反擊就會輸， 他對球員沒有信心、啊其实， 佢其实对自己冇信心，因为佢唔识教波，唔识教技术流嘅足球。 系啊， 佢只有话俾你听，佢点解佢要收购啲球员，都要收购啲全熟嘅球员咧？系咪先？佢话俾你听，佢话俾前锋听，你带住个波，谂办法扭赢佢，射 Q 咗佢啦。尽、 嗯、 量交少，最多交两三脚，唔好交太多，因为一做波咧。就是弱點嚟㗎啦。 我諗，即係摩連奴都嚟咗咁耐，睇咗咁耐啦。咁我會覺得佢係一個心理調控嗰方面係會做得比較好啲，即係所謂激勵球員嘅士氣嗰啲好啲。即係譬如伊杜奧都可以氹到佢打打雜嘅喺場歐聯決賽嗰度，即係證明佢嗰、那個即係激勵士氣啊，或者係鼓動球員咧就做得幾好嘅。 因 為係啦，即係尤其是經一頭先提到伊杜奧咧，極可能咧因為佢係啊，真係機會好大，因為佢同安哲就应该可能解咗约噶啦， 系啊，因为而家系安置系唔收转会费， 系啊，系啊，机会好大添啊，机会好大啊， 打个折扣嘅折头嘅人工就 OK 噶啦嘛， 系啦、 啊，呢场波咧，即系佢摩连奴咁样铺排个换人法咧，摆到明系唔想要分，即系要一分嘅， 系要一分啫， 即系呢样嘢会令到人哋无限联想，喂，究竟点解咧？你可以即系点睇都得噶，即系譬如有啲人好似阿 Kenny 嗰啲讲，又话可能就系等到你以为自己。救人啦，唔使買人啦，咁樣 一嚟啦， 一嚟啦，喂，又或者可以講，你亦都可以講噶，你可以好戇鳩咁樣認為阿摩連奴係向費Sir作出最後嘅致意咁， 二嚟啦， 俾、啊、即係當係開季叫做讓一讓你咁啦，但係等你曼聯唔好咁撚頹啦。 我諗仲有一樣嘢，我諗喺摩魯嘅心目中，即係 可能就關朗尼單丟事， 朗尼單丟一半一半啦，我又會 喺度扮買。 我會咁樣睇，雖然係早開，即係 I mean 都係打到第二周嘅， 係 我會咁樣覺得嘅。琴晚嗰場波，即係喺摩魯心目中，後屘我明顯睇到係要一分啫。OK， 唔想殺死你嘅， 係 好明顯係唔想懟冧曼聯嘅。 係啊， 我會覺得就係因為曼城輸咗， 嗯 嗯， 輸咗波。OK， 輸咗波嘅原因就係話，我諗喺摩魯心目中真正嘅對手唔係曼聯嚟㗎，其實 啊，曼城 係 睇住曼城嚟打嘅， 同埋第二樣嘢啊，根本睇住曼城打嘅時候，因為第五周曼聯就會對曼城啊嘛，計頭五周嘅賽事嚟講嘅話，我諗佢有少少係擁曼聯 hit 住一分嘅，佢會覺得會好， 或者佢好有信心咯，佢覺得佢對最後佢都喺曼聯之上，但 係 佢唔想一腳打死曼聯， 係啦，佢要我覺得係即係可能話 養佢咯， 劇情去講咧就係話，我諗要曼聯係喺呢頭嗰五六場喺摩魯心目中係要碾爆咗可以爭前四嗰啲對手，因為對得好緊要噶嘛。第三周對利物浦，第四水晶宮，第五曼城咯。 因為同埋而家因為仲未轉會窗，仲未關閉，變咗好多嘢都。加埋賽果啦，因為而家英超你明顯今季嘅安排就係一開季又大波啦， 係啊， 但係轉會窗又未閂啦、 嗯， 加上尋日場波咁樣，會唔會聯想到再講到而家巴爾又出咗事啦？因為 輪得啦， 突然間去完皇馬。 係體測，唔知係咪做體測定點，再傾進一步嘅條件，跟住就已經 Sky 嗰度就話佢已經翻咗英國啦。 係咯，呢樣先奇啊！ 好似話翻咗去熱刺基地。 係 嚇，咁翻熱刺基地，即係老實講， 可以係做手續，做退會手續嘅。 冇人話，風回馬草啊！ 派下餅得唔得？ 即係有傳又話佢集訓，即係又翻，即係歸隊集訓。咁即係變咗點咧？嗱，問阿的啦，你係曼聯迷啦。講真咧，你會唔會覺得曼聯買巴爾？ 我冇諗過呢單嘢，即係你 off mic 之前都問過我，我真係冇諗過呢單嘢。你問我啦嚇，我唔覺得曼聯可以抌咁大。 但你唔好忘記呢兩位曼聯冇乜點買過人喎。 係咁。2000多万买咗云佩斯咯，我真系答你接近2000，我冇记错个雕系2000六， 同埋搞咗上市咯， 系咯搞咗上市咯。咁、因为始终喺曼联球迷个心目中或者曼联嚟讲，你要放到朗尼个雕收到嗰嚿钱咧，你先够大咧去练呢啲。 始终都系 limited company， 真系升级。 唔系，即系我想即系问你做曼联嘅迷，曾经有冇相信过？你会唔会觉得曼联真系会买翻 C 朗先？ 我有感觉过啊，大佬。 即系嗱，我觉得如果佢有钱买 C 朗咧，就一定会有钱买巴尔嘅。 哦，咁啊系， 你要谂呢个逻辑上啊，你冇可能话佢成日话买巴尔冇钱曼联，但系点解会买 C7 你又信咧？C7 唔平 嘅， 唔 系我会咁样谂嘅。 即系就算嗱，我讲啦，如果 C7 我当5000万磅买翻俾你。咁佢人工都起碼20多万， 廿幾噶， 係啊， 壓住世界紀錄個價錢嚟喎。 係 啊，你基本上我， 但係而家你巴爾係破世界紀錄個轉會費啫，但係人工肯定去唔到 C7 個 level。 我覺得係咩咧？點解我會覺得皇馬嗰陣時個deal差唔多咧 ？OK， 朗尼換加錢，可能加多3000-4000個過去咧，差唔多計翻落去3500加4000-7500-8000万磅嘅身價換個 C 朗翻嚟 ，OK， 曼聯俾得起錢，因為大家個周身差唔多嘅，朗尼出同 C 朗出頂俾到50000磅佢嘅，因為我唔記得20定25嘅朗尼都，頂籠去到25到30嘅啫。但你話巴爾咧 ，OK， 第一樣嘢我會覺得，從來熱刺同曼聯嗰啲deal咧，我覺得奇怪怪嘅。第二樣嘢就係、我覺得喺而家熱刺嘅領隊唔會賣俾英超任何嘅 rival 級案， 唔關領隊事嘅啦。熱刺完全係李維， 但我唔覺得佢會賣俾 rival 級，即唔會買翻俾英超任何球隊。 唔係，我始終都係覺得巴爾應該係去皇馬嘅機會大啲嘅。 因為如果買嘅話咧，我會咁樣 都係派餅嘅啦。 因為我覺得係啦，因為我覺得個deal如果買嘅話咧，個風會知嘅出邊。曼聯因為買嘅話咧，第一間。曼城一定肯同你浪嗰个价佢，因为曼城系冇浪高个价呢件事啊嘛，我就觉得冇理由买啊，大佬。 唔系，因为而家消息传嗱，有啲就话传曼联啦，有啲话阿德级。Other club，即系第二个会 车仔咧， 系啦，而家就系好似睇嗰套， 或者巴黎圣日耳门啊嗰啲， 你有冇睇过嗰度 Lost 嘅美剧啊？咪好兴讲成 The Others 嘅，究竟系边个系 Others 咧？ 哇，好得人惊呢啲传闻，即系所谓叫 Others 啊，真系，因为其实唔好话阿摩纳哥都有钱噶，点知啊？即系所谓 Others， 咁啊，所以即系巴尔嚟讲，哇，真系。峰回路转，好似睇真情 咁。我又唔中意巴尔踢西甲嘅，我以我所知，好多皇马迷都唔中意佢嚟。 哦，系呢、這个真。呢個真係嘅， 點解咧？我唔知喎。 嚇， 嗰啲聲味唔夠。 係咯，嗰啲聲味唔夠咯，賣唔到波桑，因為佢聲味始終唔夠 C 朗啊嘛。講真， 咁你好難比嘅，呢一樣真係好難比。唔係我即係如果你問我啦，我都係即係嚟緊轉會窗差唔多 close 啦，希望莫耶斯執到一兩件平平穩穩實實嘅中場啦。我都仍然嗰句，你問我堅持嘅話咧，即係呢個係唔會發生嘅，因為冇傳過。但係吹水咁講，喺紐卡素度執一兩件翻嚟啦。 哇，都係嗰句啦，卡巴耶最大嘅目標都可能去 PSG 嘅時候，咁你真係問啲喎。 唔係冇啊，因為你琴晚其實最已經係擺咗最強嗰個出嚟嚟㗎啦。你長期卡域克搭住阿 Kavery 咧，打唔到60幾。 咁啊係， 好大鑊。 咁啊頭先講開即係西班牙皇馬啦，咁啊講講啲西班牙一啲節賽果啦。皇馬咧，咁啊1-0又緊熟喎，咁啊贏咗格林納達就作客格林納達嘅，就金斯馬入波。 係1-0真係好鬼肥安嗰啲風格嚟。 係啊，完全肥安風格啦。 肥安風格。 咁啊，另外巴塞亦都係啦，一樣1-0又係作客贏馬啦。 拉加係啦，阿祖安奴就又施展佢呢個咧喺右邊吸翻埋嚟中間，好似以前落崩咁樣，左腳一射就鋸入地波嘅。咁嗰場波就馬拉加個龍門卡巴拿路打得好好嘅，係啊。 問翻師兄有冇出尼馬近呢兩場？ 尼馬係冇出嘅。后备，后备，后备，两场都是后备。美斯咧就冇出嘅，美斯因为就受伤啦，啊，就话大髀有事。咁啊，马体会五粒就赢华力简奴啦，咁。是啊，咁因为就嗰场波对手实在就弱咗少少嘅，华伦就输波，咁就输俾爱斯宾奴嘅作客，咁就其他如果黄苏呢咁就登咗啦，咁我自己揀呢条波就登咗， 我都登啦，冇 问题 啫， 我唔係，我突然间慢慢提啊，突然间先你嘅经啊，我未讲完啊， 礼拜一样临尾先清， 係啊，临尾先嚟啊，咁就一比一和咗 L Chap 嘅，咁就总体西班牙咁样啦，咁另外呢呢个法甲嚟讲呢，咁就呢个巴黎圣日耳门呢终于就赢波啦，咁就赢二比一，赢呢个隆特，咁但係嗰场波都好惊险㗎，都又系去到咧，都系去到尾段咁滞咧，咁啊先至咧系赢咗呢个隆特，咁啊但系咧里昂就输波，咁啊可能咧极可能就系因为佢即系要应付呢、這个欧联嘅附加赛啦，所以就令到佢最近两场赢波嘅走势咧，结果就濑咗嘢，咁啊虽然佢之前有一个波咁就系有十二码就 miss 咗，咁啊结果就种下咗呢个祸根嘅波。另外就摩纳哥亦都系打和零比零图卢兹，咁就呢个就法甲啦，意大利开列啦。咁啊最大祸就 AC 米兰啦， 真系一如所讲最。最麻烦系呢一队， 系啊 ，AC 米兰一开波就俾个老嘢啊，卢卡东尼咧就嚼咗两个头槌，咁啊先输一球，跟住追翻两球俾维罗纳，咁啊结果二比一香埋，祖云达斯就一比零迪维斯入波就赢打小国嘅森多利亚， 系啊谂起啦， 啊谂起啦啊， 系啊， 嗰个祖云达斯单嘢咩噶？ 屁股因伤咗， 系、啊、屁股因伤咗， 乱十几针。 哦，系，好似要唞一段时间，睇咩要唞几耐啊？ 未知，我净系知道佢连十几针啫， 头 噶、 哦， 头， 哦， 呢啲， 咁啊，应该好啲嘅，好啲嘅，咁啊，其他啲强队就宾仔带嘅拿波利就三比零啦，赢博洛尼亚啦，国米又两粒啦，赢热拿亚啦， 系啊， 其实基本上其他啲强队都正正常常咁赢波，系除咗队咁样嘅， 因系拿波利嘅。 啊啊，希古恩系啊，拿波利系啦系啦，咁就 好惨啊！今季冇意甲睇啊， 系咯啊，即系其实今年意甲嗰、那个 意甲虽然半夜系赶客啲，但系拿波利我好想睇喎、啊，今季 唔系，其实今年意大利嗰个嘅即系各队嗰个嘅即系实力嚟讲咧，都比较平均嘅，即系相对于其他联赛，譬如法甲啊、西甲啊，得咗两队咁。即係意大利有成四五隊爭呢，咁我諗以今年意大利其實應該值得搵間有間電視台去買個轉播權。 我覺得上咗啲嘅今屆意大利。 意甲雖然係冇即係而家即係財困啦，但係佢今年提升咗好多二月嘅球員上嚟 啫。即係有啲好多新仔係啊。 健康嘅咁樣 又。係啊，咁啊拿波利先講啦，三粒啦，鹹石就入兩球，哇好犀利。其實嗰場波鹹石表現得好好啦，另外荷西卡利莊呢開齋啦，咁啊就咁啊贏三比零，羅馬就作客。零比二赢呢个利和奴啦，迪罗斯入波 ，Florence 又打得好好嘅场波，亦都系入波嘅。咁就大致上就系咁样啦。呢个世界嘅趋势，咁啊要睇睇我哋啲灯嘅趋势咯噃。迟啲瞓。 哇！啲灯咧就真系大领落啊！ 真系大。我哋呢两场我都向咗，我向两场，我英超向 咧就即报。即係我哋又要多謝返我哋 Chicharito 啦，係 Chicharito， 咁佢就即係報返曬我哋 tip 咗嘅嘢，咁呢我讀返一次上個禮拜五我哋嗰啲，由小弟開始先啦，咁、我就多蒙特入球大，哈巴巴入球大，謝老師嚇聲 係。 即系我头顶好明显就今日就好光啦，有眼灯喺度啦。 系 咁啊，狮子亚即士半场 嗰啲就八穿一，就边有可能啊，大佬。 狮子嗰啲唔 Q 毒啦，佢又 喂狮子下次唔该，即系贴啲简短啲啊，好难做 节目。系咯，好难嘅 又。好得佢，好得佢。跟住阿迪就沙林顿啦。沙林顿赢，爱华顿赢， 就香咗。 哈法柏林赢， 哈法柏林赢中嘅， 中嘅， 哈法 系咯。 哇，跟住嚟呢个中晒啊，阿 Steven 啊， 系头先都讲啦，人逢喜事精神爽， 真系犀利。汉诺威赢，奥格斯堡赢，马体会赢，中晒， 仲未有 point 嘅，阿 Steven 真系犀利。好啦，咁啊，大师啊， 劲一，爱华顿大。 水晶宮細六字贏 啊，真係買大開細，買細開大，仲要你 買贏嘅中先 買贏嘅變輸，仲要你擁嗰隊得翻利物浦叫全身而退。 其實即係我都希望我哋自己咧，一係就長登，一係就長贏。 唔係，即係大家要關注下京一咯，啊、坦白講。 我間唔中比啫，冇咁慘。長根傑斯嗰啲先打緊 傑斯琴日， 傑斯中曬啊！誒，突然間， 喂，繼續， 即係講埋，講埋，係。 卡妹多蒙特贏，華倫西亞贏。热刺和 咁啊，华伦西亚就香咗啦， 中啊， 热刺又香咗啦，热刺赢啊嘛， 赢咗系啦， 咁啊 ，cheat lap 就 曼城让球黑胜衰晒。 但要跟进，要跟进。O K， 心不见底啊，卡迪夫城。 卡迪夫城嘅调翻转，卡迪夫城系让球赢添，收让赢咗。 啊，真系犀利。好啦，我自己啊， 黄苏赢咗啦。 啊，唔系黄苏冇赢。 黄苏，你 就系赢就赢不尔包啫嘛。 不尔包赢， 其他就香晒啊嘛。但系冇意思嘅，但系都冇条路。 系， 佢叫有路啊嘛，大佬。 咁咧，跟住嚟啦，噔噔噔噔。 啊，跟住你个呢个 杰斯 神啊， 缅恩斯赢。 嗯， 荷洛威赢，哈法柏林赢， 佢话赢紧嘅， 赢紧中，赢紧啦，跟住中咗啦，跟住仲有曼联和埋， 啊， 曼联和埋，佢话唔系卅倍啊， 应该有啊，应该，因为两倍咁样， 马会开3.2几啊，我仲系记得， 系啊， 83廿四，116，起码27-28倍， 算啦，各位听众唔好谂多啦，下次唔好跟啦，即系间唔中一下， 间唔中笑下好啦， 啊唔系，不过讲翻转头，我头先其实节目礼拜五都提过咧，佢阿杰斯普讲啲德甲咧系准噶，系准噶，真系。那個曼聯和就 哦，俾佢 唔係佢好似講話免恩斯係嗰個領係咪免恩斯啊？定邊隊啊？嗰個領隊好興一贏啊，連贏幾場 係啊？哦，係啊，倒槽啊嘛，係 啊，倒槽。 老實講嘅， 免恩斯係 OK 噶對方。 德甲係易睇啲嘅， 係易睇啲嘅， 係易睇啲嘅。即係所以點解我好好奇怪你揀咗場哈法原因，就係睇落去係覺得哈法。 即 係 正如雲達不嬲都係好性感就性感開嘅， 即係點知開咗細？ 點知今季又連 今季咁守得 都好準喎，連續兩場都好守得。 咁大家即因為轉咗領隊， 轉咗領隊啊，好緊要啊！ 會唔會繼續係細呢？ 我諗大家留意， 要諗諗啦，大家 躲躲 翻。我都話冇諗過，愛華頓係入唔到波。 都話買大開細咯，都冇法子㗎呢個世界。 迪肯尼，我諗佢收得高㗎啦。啊，作客好快一。 哦，不過唔係喎 ，Steven 上個禮拜講，即係話佢個 T 恤，唔係係話即係前個禮拜講話最快炒領隊係迪肯尼我喎，即係大家都仲要，因為呢個盤係未 close 㗎， 未兑現嘅。 係啊，咁所以咧 ，Steven 咧上個禮拜即係連中三关咧都要留意一下新特兰，可能买对家啦。 不过而家几搞笑啊！即系你即系讲多少讲翻少少英超啦，挨下咁，而家暂时榜首打多一场嘅车仔排第一， 系啊， 冇记错嘅话第二咧， 利物浦， 利物浦 都唔系景爷，唔可以咁讲。 唔系曼联竟然第四，最用嘅系史云斯竟然包尾，呢个又要竟然嘅， 呢个冇谂过呢个 系啦。 唔 系第三就熱刺啦，都系兩場贏曬嘅。 都慘嘅，小雲斯即又要咁樣講翻兩隊即係頭七對裏冇得講。 佢季初惡打，佢 惡打好惡打， 佢有擺咗好多時間，其實佢擺好多精力落去個歐霸度。 其實我覺得好即係好可惜，即係突然間隊波個風格轉得咁厲害咧。同埋佢揾咗一個其實即係 Selfie 其實係一個幾未熟啊。 啊， 争少少 啊，因为其实 好多波都系关佢事， 系啊， 嗰两个率先都有讲啦，嗰个疑似十二码系咪？ 系啊， 其实嗰球我觉得冇问题嘅，嗰日其实佢聪明嘅，佢一脚踏喺禁区内，喺禁顶住嗰个球员喺禁区外。 但系最惨就后屘睇翻段片咧，原来两个都喺禁区内。 唔紧要啊，因为你英超嗰啲咧唔系十分之肯定，通常都唔判啫嘛。 哦，咁啊，所以后屘咪变咗。 后屘嗰球， 嗰球真系离晒谱， 好靓，嗰个真系好靓， 真系离晒谱啊！嗰个波系啦，我头先都提过啦，系嘛。 同埋卡利夫城要留意个韩国球员啦， 金普。炯啊嘛，叫做 系金普 炯啊，系好难读。 哇，呢个球员非常之劲， 系即系速度啊， 完全系可以用咁，即系佢系唔怕耶托尼咁大只， 系 佢完全系顶住耶托尼。 南韩球员喺英超嘅适应性系普遍几好， 难打 系咯， 有力啊嘛，吓有力啊嘛，吓 即系佢哋嗰个体质或者佢哋嘅即系要踢开嘅， 同埋真系呢队波个体力真系好强。 嘅， 即係有可能你一個禮拜打一場咧，又唔同啲嘅。 咁或者係啦， 你基本上枕住，即係你開季車仔、利物浦啊，唔係車仔啊、曼聯啊，或者史雲斯呢啲、阿仙奴啊，你枕住開季已經打兩場， 同埋咧係基本上咧，卡迪夫城咧係惡過史雲斯嘅啲球啲球迷啊。 哦，嗯，我 老實講，你去到即係你曼城嗰場波，根本上係噏到爆嘅， 係啊， 完全好似去咗土耳其。 咁啊，真係有機會氹仔浸蛟龍。 係啊， 唔係絕對有機會。 有主場優勢， 唔係今年係好睇㗎。卡迪夫對呢個史雲 斯係啊， 打 威爾斯打 威爾斯打兵好少㗎，喺高級聯賽係啊。 係啊，呢個傳統係死對頭嚟嘅。 好。咁啊，搞掂咗呢上個禮拜呢噔噔啦，咁啊，今個禮拜又有啲好嘢喎，今個禮拜係週中有啲好嘢啊！第一件事有場德甲喎，原來今晚法賴堡對拜仁喎，點睇啊，慈生？ 法賴堡對拜仁，即係我覺得拜仁季初就勢成啲嘅，但係你要留意佢會唔會流力對翻呢個？ 係啊，流力機會都好大啊！哇！ 但係佢啲副選都唔講得少噶嘛，大家 係啱。 你俾我揀，我揀細。 你揀細， 我揀細， 但係我覺得拜仁係會贏嘅最終，但係就唔好太大期望啦。你預可能佢收真係會出啲歌石啊，即係新加盟嘅人踢得多啲，可能用翻古斯達和未走嘅走咗啦。咁啊嗰個沙傑利啊 沙基利係 啦，沙傑利嗰啲踢啦， 但係冇泰阿高華簡達拿，因為傷咗。 係啦，阿簡達拿傷咗，咁但係你見預卻奧斯啊小豬啊嗰啲可能會收。 哇！大個賠率就1.1。五客勝啊，都係未搞 啦，未搞係咪？睇波算啦，瞓下啦， 睇波算啦，即係法賴堡主場都唔曳嘅。 法賴堡係 OK 㗎， 唔好太過信拜仁啊！我覺得今晚，即係我覺得有少斜地啊，即係頂籠可能贏都係一球上， 一球上落啦，你細啊細啊， 好細係。 同埋我幾覺得哥迪奧拿，即係如果你問話關於禮拜五嗰只杯邊個想要多啲， 兩個都想要。 當然兩個都想要， 兩個都想要。 我有咁覺得嘅。你問我摩連奴係咪話好想要呢個呢？比哥迪奧拿，我覺得哥迪奧拿係想要個摩連奴嘅。 哦， 係啦，因為喺摩連奴，我覺得摩連奴你見到佢過去揸住一隊新嘅波去打嘅時候呢，其實佢都係好保守，冇乜話太有衝勁去打嘅。咁但係反而哥迪奧拿，我覺得係佢揸住對拜仁，因為想承接落嚟嘅嘢嚟噶嘛。咁我覺得哥迪奧拿係想要多啲。 但係我覺得好睇嘅， 點都好睇啦。期待啦呢場即係車仔對拜仁慕尼黑嘅超級 杯。係啊，就禮拜五再講啦，禮拜五足球頻道。咁啊，今晚其實仲有啲啊， 04到 PAOK 啦，上場就1-1啦。 係。 咁就呢場就作客去 PAOK 嗰邊啦。咁啊，睇下小。 即系斯洛克零四， 其实开季一般 个方真系好大镬啊！个方 为借人啊，而家斯洛克零四， 哇！真系见，真系好大镬啊！真系咁啊！但系作客啊，让波啊， 系地嘅，我觉得随时 零四好似同阿仙奴拗普鲁斯基借 哦，咁难啲， 即系你见到。零四头两场输波，即系其实开季真系好差。你遮普 都攞法， 系咯，真系 阿的总，你睇住你杯水啊，大佬，我惊你喷出嚟。 喂，我真系惊云嘉会遮啊！ 马系啊嘛， 我又谂得过。 唉，唔会嘅，冇玩啦，唉，真系大佬，真系如果借出去，我谂真系又暴乱都似啊，真系咁啊。呢场波就其实计实力就应该小客真系都仲系高啲嘅，作客就算作客都咁，但系真系个方 季初真系比较颓嘅啲状态， 系啦， 咁就唔好太大期望。 咁啊，其他嘅就阿仙奴赢咁3-0， 赢紧3-0， 咁呢场波就。真系唔好买啦， 主场就算啦， 唔好买啦，真系 你期望佢唔好出咁多正选啦。 EV 嗰个 EV 好中意嗰个叫咩啊？ 爷爷沙朗高 冇伤咯， 系啊，会 出得啦， 应该会正选噶啦。 睇到货啦呢场 会打正选噶啦， 即系 你越 唔系笑，但系真系如果各位阿仙奴球迷留意咗睇，真系呢一场嘅欧联会睇到版爷爷， 应该睇到嘅。 我谂你预呢场会收起啲基奥特啊。 啊新力卡苏拿 收啦收起啊， 嗰阵全部收晒， 全收、啊。 你可能预得翻半队人喺度蹬下脚啦，系啦， 系啦，未必嘅，未必嘅，唔好咁乐观呢样嘢。 哦， 有时真系可能双作客，即系两边作客反而仲会强过两边主场。始终人哋都系有经验嘅球员嚟噶，你冇可能收半队 嘅。哦，咁又唔会收晒嘅。咁啊，但系始终欧联好紧要嘛，对阿仙奴嚟讲。 如果收晒，佢哋 J 死啦，肯定学你话头，因为佢哋有好多十几岁嗰啲僆仔可以直升上嚟，系唔计名额噶嘛。 系。 咁你出爷爷生老公，再出沙列林，咁你咪跟住再出阿赞师傅，咁咪全部出晒啲新人。 唔系你 敢唔敢搏啊？ 你如可能有一啲重心啲嘅，即係你知道佢唔係好，即係睇質差啲嘅，有啲新力卡蘇拿、藍斯啊呢啲， 後邊就唔係後邊唔會喐㗎啦，用韋舒亞搭啦，搭住老司機打成條，加阿張山啦，真係擺兩件新仔落嚟啦，張機打啦，然之後 兩三件新仔咯， 兩三件啦，你 之後下半場冇事 你再抽走啦， 再拱多兩件落嚟啦，臨尾就鬥翻，可能鬥翻藍斯。換翻阿韋舒亞出嚟啦，係咁打㗎啦。 係，都係嗰句啦，呢啲波真係冇買啊，贏三比零， 係 啊，真係千祈唔好搞。 睇添 啊，係咯，睇都睇啦，應該要瞓啦。 中咗伏啦， 係好啦，咁啊， 唔會犯兩。 咁啊，其他嗰啲就好坦白啦，真係大家都又唔係咁熟悉啊。 米蘭對燕豪芬嗰場仲分勝負咯。 係啊，有聯賽杯， 大扎英聯杯 啊，係啊，大扎英聯杯，即係大佬賭波就唔係場場賭嘅，大佬。 杯，但係強隊弱隊通常都係。你见抽埋嗰啲都系，你睇下新特兰对啲咩米列顿啊， 系嗰啲算 系啦，你都系对啲次等嘅联赛。 即系嗰句，你买波就唔使场场买嘅，大佬。 唔系嘅，如果真系要睇咁，真系好得闲，冇嘢做嘅，即系可以睇下利物浦对洛士郡咯。 啊、 我都值得睇下嘅，可以。 哦、我想问史芬系咪讲话米兰对燕豪芬啊？ 系啊，跟住就礼拜三系啦 ，A 米 兰啊， 跟住讲 A 米就对燕豪芬啦。 上场一比一， 上场就一比一，俾 A 米就攞咗个作客入球。咁啊，燕豪芬啱啱嗰个联赛就打和嘅，咁就一比一。成个荷兰咧就得一队升班马斯和利就全胜嘅。咁系啊，啊咁啊，所以咧就即系燕豪芬究竟今时今日其实 Chit 咧喺上个礼拜都提及到咧，佢就唔系好睇好燕豪芬会出线嘅，咁啊佢觉得 AC 米兰高啲，咁啊AC 米兰就应该主场都唔够胆玩嘢噶， 系咯，皇苏主场对里昂啦，揸住两球作客， 应该冇问题啦， 稳阵嘅， 啊皇苏 对，喂，咁问你一场啊， 哦， 西班牙超级杯第二回合。 哦，第二回合 巴塞主场对马体会 喎。呢场波嚟讲就马体会个态好啊，啱啱就5-0赢完。咁其实我上 巴塞有再入球 啊。哦，啲1-1啊，利马 我哋上个礼拜讲话即期望嘅再入，佢就做到啦。 做到，其实嗰场波上个礼拜因为礼拜五就频道就冇讲到呢场波嘅。 系啊，冇时间。 系啊，咁啊，其实咧第一回合我自己有睇咧，其实就觉得佢哋防守都依然系做足功课嘅。即係防守唔係我講巴塞，佢嗰個前場緊逼係做得，仍然都係做得好嘅。咁但係個問題就係嗰場波個攻擊嚟講咧，就似乎就麻麻地啊。第一件事就美斯就因為似乎個大髀嗰個所謂叫做傷患，就似乎就未好翻啦。定係佢心態嚟講都係似乎好似覺得總係有傷就唔敢搏到盡啦。 咁都好嘅，唔係其實有傷真係唞下啦，美斯 嚇咁啊，所以而家 冇理由咁樣噶嘛。 所以而家咪。焗住自己唞咗，自己唞啦。教练亦都系喺下半场，即系一半场完咧，就将阿美斯就调走嘅。 合理啊，即系你好耐冇见过半场，即系会调走呢个美斯。 系啊，因为嗰阵时未知佢受伤咧，即系好多啲巴塞拥趸就觉得好开心啊。因为咧就终于有个教练啦，肯舍得将阿美斯咧就半场都肯调出去噶。 点知真系， 点知就话大髀有事啦，系嘛？咁啊，应该今礼拜三嗰晚都唔使遇美斯噶啦。 投多啲啦，你季初又唔系真系太差嘅巴塞。 喂，有得打喎、啊、呢场， 我觉得有啲危机， 真系有得打、啊。 哦，咁样。咁但系巴塞主场就真系有啲保证嘅。 巴塞即系老型，其实佢又唔会争到远。 系嘛？即系如果系巴塞主场就真系打高啲嘅，同作客真系有啲距离嘅。咁。 上講翻上一場波，就係話佢嗰個攻勢好多時都係咧，都係左右環傳嘅多，即係好多時即係馬天奴都叫啲球員盡量抹開球場嘅闊度嚟踢。咁但係嗰場波馬體會不論中場同埋不論個後防都守得好硬正，咁所以咧就呢場波嚟講，同埋韋拿嗰球波係射得好靚，個球波第一時間， 即係佢啲慣常嘅食會位嚟㗎。 係啊，冇錯啊，佢嗰啲第一時間就做得好靚，不過。都系嗰句啦，巴塞下半场呢佢就因为见到马体会就系后半段因为就体力嘅问题开始软呢，咁就于是就丹尼尔啦喺右边出个波就俾尼马后上顶入。嗱我都讲啦，其实成日讲呢，其实尼马呢你唔好睇个扭波，其实睇佢啲走位呢其实就好叻嘅，佢走位啊真系佢嗰球波又系架失惊无神咁样呢，咁忽然间数咗入去远处就头锤顶入。咁但系个问题就系呢个球员呢已经咁多场波，好似场场都有个牌嘅，场场有个黄牌嘅，似乎真系正如 有啲啊， 唔系之前好即系唔襟俾人撩咯，即系成日都即系啊要还手咁啊，呢样就真系争啲。咁但系呢场波讲翻转头啦，尼马就可能会正选嘅， 系啦， 可能会正选嘅，因为都已经打咗两场后备咧，都开始有啲声音话应 五点 OK 喎， 五点，我最啱咯，我最啱咯，啊，我最。我最中意开五点噶啦，啊！ 早啲瞓，咪睇完咪翻工咯。 啱晒啦，好过三点嗰啲都唔 即刻啦， 即系唔揦，即系唔舐唔掉咁，即系五点钟又唔知瞓定唔瞓啊！所以五点钟呢场波好睇噶，马体会真系 fit 噶，但系我都系睇过巴塞少少嘅，系啦。 OK， 好 咁啊，睇下先星期四嗰啲。欧霸有冇咩心水特别想 讲？欧霸真系 冇啦， 真系 冇啦，两队英超 五比零咯。 朱云斯其实打拿住朱云斯条热刺都系大炒住对手系咯， 五比零、五比一冇啦，行到远啦呢两队已经。 咁啊， 系啦，都系唔好乱嚟啦，系咁啊。 我想知韦根。 韦根啊，要睇睇先咯。韦根真系要揾， 系咯。韦根系有得打。 啱啱咪话唔讲， 你又唔讲，你又要我咩？唉，真系大镬。韦 根啊，韦根，韦冇噶。 系咯，马会苏呢个欧霸喎。 O K， 点解？ 哦，系啦，未可能未 到佢。 啊，睇下先，好似插啱啱碌到啦，睇下有冇韦根先。 哦，因为正常呢排就讲紧嘅系讲紧咩嘛？曼联曼城车仔打欧冠啊嘛。 真系好似见唔到韦根嘅名波， 可能神咁早香咗啦。 可能神咁早 已经香咗啦。 即系今日要再， 可能已经冇咗啦。 要再 check。check 啦，系嘛，系啦，咁啊，至于其他强队就，真系冇乜特别嘅， 暂时未有特别住啊， 系啦，咁啊，呢个时间就既然都仲有啲少少时间嘅，都可以啊。啱啱指到40啦，不如咁啦，咁啊，即系 讲埋嗰两句啦， 讲两句 ，OK， 嗱咁啊。另外啦，都即係再提一次啦，即係既然我哋上半场就头先讲要保时㗎嘛，咁我哋掟返云啦嘛，都有一句礼拜五我哋有足球频道啦，同埋九月礼拜四有反曼啦，反曼今次有冇啲正嘉宾啊？ 唔知喎，佢成日都唔话俾人听嘅，上次有女嘉宾佢又唔叫问， 系咯， 佢都唔肯讲。 会路过算唔算？啊，阿妹又上咗嚟啊！真系 hello 大家，阿咸妹又路过 ，OK 啦，咁就 可能会有杰斯灵咧。 哦， 总之就报名嘅就快手啦， 真系快手啊！ 星期日啊，因为名额有限，就报名重操啦。 系啊， 因为好老实讲嘅呢度我复啦。 哦，好啊。 咁礼拜六再出咗通告啦。咁今日礼拜已经去到礼拜二晚啦。因为我哋话五十个位啦，咁其实都成四廿几人。 吓，四廿几啊，真系过四廿二啊嘛。 过咗啦。 哇！ 咁因为有啲网友，我见今日再复 email 嘅时候再加，例如可唔可以俾多两个，俾多一个？咁因为我都俾佢哋，所以去到四廿几人。咁所以就我谂。睇埋聽日啦，如果聽日個情況仲係好重弱嘅話，咁可能就聽日就即係 可能再到即係留意住 就截數， 係留意住反慢啦， 係啊，留意住係啊， 足球頻道啦，咁就 即係我哋大家都期待嗰日啊，球場。 即係利物浦同曼聯打場精彩賽事，喺嗰個巴嗰度， 大家有牙膠戰啦、 啊，個巴度你杯杯碟碟啊， 記得提翻住用膠杯膠碟啊， 可以交叉大佬，交叉交刀啊， 刀啊， 小心啲好啊，好啦，咁今日就係咁多先啦，我哋 Hope Boss 下個禮拜再見，好，拜拜。